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晚上那当你写完字，我都吞下辗转几楼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这首歌我自己来，说到中学时期家乡的一片片片梯田，是我看过最美的绿地，于是也因此让我得了最佳摄影，莫名其妙在画面中的我不会写字，都像个诗人坐着动车上学的我，看到窗外的鸟更吵，是一种说不出的自由自在。 在生命的转弯，你让我有